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一个这几天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国际新闻，那就是在7月13号前些天，美国东部的夏令时间的下午6点11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就是现在的已经经过确认的共和党的总统参选候选人了，他在一个造势集会里面遭到枪击。那么这一次这个事件呢，引起了很多很多的关注，当然在我们这个年代还要伴随大量的阴谋论。那么比如说很多人会说，这会不会是特朗普自编自导自演呢？也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反对特朗普的政敌，指的就是民主党的高层，安排故意进行的一次刺杀活动呢？那么许多这些说法，那么这些阴谋论呢，你也晓得我一般的态度啊跟立场，我是不会轻易的去buy in任何一样这样的说法。那么我基本上这种事情就只看目前公开的信息，这公开信息当然也包括很多网民提出的信息啊，然后再去做一个大致的判断。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就是一个单纯的刺杀事件，那么跟政治的阴谋恐怕关系不大。那么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听我这么讲会觉得不相信不肯定，觉得我这个说法呢是掩饰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没关系，我们接下来有更多消息出来的时候还可以再聊的。那么但今天呢，我主要想谈的不是这个事件到底是里面有什么阴谋，这个事件如何可能发生，那么这些事儿，我相信过去几天你已经看到很多分析了，我不想再参与了，我也不会太集中去讲这件事情对于未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最后你会听到我们会聊一些，我主要想谈的就是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样的气氛，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美国的社会情况下面发生，那么以及从这件事情如何去看到美国政治两极化的一个始末，这个脉络。那么要聊这件事情呢，那我又要请出我的老朋友。我发现之前有些朋友也在这里听我上回预告之后都在问，哎，该不会又是林瑶老师吧？没错，就是林瑶老师，上海纽约大学的林瑶老师，他对美国政治呢长期关注，素有研究。那么我很多年前在我的老节目八分里面呢，也请他跟我聊过关于美国的堕胎的政治问题。那么这回呢，又请出他来跟我聊一聊特朗普遇到刺杀的这件事儿。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瑶老师。今天就很高兴啊，又和三土兄你聊了。我们上回在八分那个老节目谈的时候，是不是一年多前的事儿，还是两年前了？ 我觉得应该有两年前了。对，当时应该是高院判决了这个那个堕胎案的时候。 对，是的，是关于美国的堕胎案的问题的时候找你来，当然又是要聊我刚才一开头讲的最近让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在中国也很多人在谈在探讨在流传各种消息的特朗普遇刺的事情啊。那么说到这个特朗普遇刺啊，其实我想先花一点时间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很多人会期待我们要不要讲一下接下来有什么影响，接下来的影响会是怎么样等等。但我想铺成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关于美国的政治史上的暴力啊，很多人都会想到就美国立国以来的种种的针对政治人物甚至是总统的刺杀案件，其实是接近200多年来是出现过很多次的。那么大家现在仍然可能会被人提起的就是里根在1981年遇刺的那一次事件啊，但是我想说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这一次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的的确确以前美国历史上是有一些针对总统的刺杀案件啊，是出于政治立场上的原因， 比如说像1901年 William McKinley 他被刺杀，是刺杀他的人是当时在国际上相当流行的一种主张，就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暴力派，那么是基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那么要去刺杀他。至于1963年的 John Kennedy 被刺杀，那当然这个事情也是谣言不断，各种阴谋论都有啊。但是按照调查的主流说法是说，刺杀他的那个奥斯华是一个比较亲共的一个人啊。那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常见的讲法。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大概也是跟政治相关。可是到了甘乃迪遇刺之后啊，包括他们家族几个人遇刺之后啊，美国的纯粹因为政治而产生的这么暴力的事件，其实我感觉上好像已经少了。你比如说里根遇刺，要杀里根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主张，只是因为那个凶手他很喜欢当年非常红非常还很年轻貌美的美国好莱坞影星 Judy Foster， 他太喜欢 Judy Foster。 那我们听起来很荒诞啊，你喜欢 Judy Foster 干嘛刺遇里根呢？他的理由是他如果刺杀里根，那就能够引起 Judy Foster 对他的注意了。那这个就跟政治无关啊。好，但是问题是，到了最近十多年，又重新出现了那种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去用暴力针对对手。比如说2011年，当年我记得不晓得是哪一位民主党的众议员是遇过暴力行为的。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共和党当年的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Scalise， 那么是被这个一个反共和党的人枪击，然后受伤的。然后跟着到了2022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当时刚刚上任没多久的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凡诺，就你的师兄啊，在他的住所外面被美国的执法部门逮捕了一个拿着枪的人，那个人就是预备要对付卡凡诺，主要就是因为卡凡诺我们知道他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保守的，那这个人呢就是要为了这个问题要去打算要去枪械去刺伤他。那么再来就是我们熟悉的佩洛西，在2022年的时候，他的家里面闯进了一个人，是用锤子还是铲子进去，是把他打他老公，因为他不在嘛，锤子嘛。那么这几个案件最近十几年又忽然出现了一堆的这种出于政治理由对你不同意的政治人物施加暴力，甚至想要夺取他生命的这些事件又重新出现了。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这一点来说明美国的一个政治暴力的行为好像正在开始变得更普遍了，或者开始比以前多了起来，比20年前。而且呢当然还要数上2021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山庄遭到支持特朗普的8000多名的这些支持者闯进国会山庄打砸的那件事情。所以我想先请你说一下，就我们在谈这个事情对未来的影响之前，我们先说说过去发生的这些事儿。就这种政治暴力在美国是否越来越变成一个某些人心目中可以接受的一个选项，意思就是说当我不同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他的政治决策，他的政治主张，我就应该用暴力去对付他。以你对美国社会的理解，你觉得这现在算是个普遍的心态吗？ 对的，道长，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就大概过去十几年来，暴力或者暗杀再重新回到美国政治的图谱里面。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地方需要澄清一下，就是说我们过往常说美国的总统哈，在历史上遭到刺杀的很多嘛，还有总统候选人什么的，有一个很著名的不能算是笑话，一个梗，就是说美国每逢20年当选的那个总统，他不是病死在任上，就是被刺杀死在任上。就是从1840年开始，我们算1840年的病死在任上，1860年被林肯被刺杀，1880年的被刺杀，1900年的被刺杀，1920年的病死，1940年病死，1960年被刺杀，然后1980年里根打破了魔咒，他1980年当选，但是后来刺杀他逃过了这一劫，他没死。然后2000年就这个传统断了，小布什没有被刺杀。 所以在80年代到2000年前后，就是这个20多年的时间里面，针对政治人物的暗杀，或者至少在这么高的全国层级上引人关注的对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的暗杀，就是一下子好像淡出人们视野了。 对，是的。 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其实9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中比较活跃的，或者对当时有记忆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会觉得90年代最大的一件政治暴力的事件就是95年的那个俄克拉荷马州的爆炸案。 是的， 其实是美国右翼势力、右翼暴力势力崛起的一个标志。当时炸死了很多平民，但是他也是就是说等于一种极右的恐怖主义行动。然后，但是他不是针对这个政治领袖、政治人物的。然后针对政治领人物的暗杀，我自己感觉是从2011年，就是查党上台以后，查党2010年中期选举获胜以后，2011年， 对， 当时发生了一起叫做图桑枪案，就是就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当时民主党的一个众议员叫做一个女议员，对吧？就是 对，是的， 那个吉尔福兹。加比吉尔福兹，他被枪伤了，然后他身边的6个人都被打死。 对， 然后从那个事件开始，我感觉就至少在，当然虽然在当时哈，就是美国的两党的政治人物都谴责这个刺杀者，都呼吁说大家要祈祷这个吉尔福兹顺利康复啊等等等等。但是从那个之后呢，就几年以后，随着特朗普在党内的崛起，然后这整个的政治舆论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向，至少在共和党那一边。2008年这个麦凯恩和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当时党内当时麦凯恩在参加一个政治集会的时候，底下的一个共和党选民就提问他说，对奥巴马这些出生在肯尼亚的什么什么这些非法移民怎么怎么然后一个坏人你该怎么处理他，然后麦凯恩说你不能传播，就虽然他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但是你不能传播这样的谣言。 对，我记得。 但是几年以后到了特朗普的时代，这个共和党党内的风气就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确实像道长刚才说的，过去十几年里面美国的政治暴力的这个言论是越来越摆上台面的，越来越升温的，尤其是在共和党那一边。然后但是与此同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就是说随着这个枪支的，尤其是这种像这次刺杀案里面用的那个 AR-15 这种步枪，它能够很轻便很快捷，然后可以在远处瞄准，可以连续开枪等等，这样的 而且很容易买到， 对，又很容易买到。它是从2004年、2005年以后开始普及的，就是2004年当时美国国会的这个重型枪支对一个重型枪械的限制案过期了以后，因为共和党的阻挠没有再续上，所以后来像 AR-15 这样的步枪就开始普及。普及了以后，不仅是说这些有政治意图想要实行政治暴力的，我觉得很多是那些迷茫的年轻人，他们精神出了问题的年轻人，或者是不自己其实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然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纯粹的仇视社会或者仇视政治人物的这样年轻人，他其实可以更容易的一个人去进行行动。所以这两条线索到后来就越来越混在一起了，其实你很难分得清楚说哪些枪案它真的是有政治动机的，或者是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哪些就是一些很困惑的年轻人。像这次的枪案，大家后来去挖掘那个枪手的背景，发现说他就很年轻，对吧？才20岁，然后他在10来岁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他是向民主党捐过款的，但是很快他就加入了共和党，所以后来他就一直是共和党。但你说他相信多少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呢？我觉得在20岁的时候，人的思想都还没有定型，对吧？然后他在学校又很孤独，经常被学生欺负，而且今天又有一个新的报道说，他在就是 FBI 去翻了这个人在网上的搜索记录，发现他不仅查了特朗普的这个集会接下来要去哪里哪里，他也查了拜登的，然后查了8月份民主党要开会的那个会址周围的安保情况。所以 是 看起来就是他也想杀特朗普，也想杀拜登，只不过刚好特朗普先到了他那个镇上，他就先下手了。如果是拜登先到那边，他就先对拜登下手， 有可能是这样。 有什么意识形态动机，我觉得其实很难讲，也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被欺负的精神，就是有点被孤立的，然后精神状态有点出问题的，然后手边又有枪支，这个唾手可得的这么一个平时不大关注到的在社会某个角落的这样一个年轻人。 我能不能这么讲啊，其实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先不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啊，因为这位枪手已经上升的枪手他到底是什么动机啊，我们现在只能够从他的背景资料来得出各种的推测，目前还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说明他的动机。但是呢，你好像是要说这些年来的这些事件的背后有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就是关于使用枪械执行暴力行动的这个现象，虽然美国一直都有，但是近十多年来好像比如说越来越严重，我们有个印象，我首先现在没数字啊，但有个印象就是美国的各种的校园枪击案，或者是针对有多个目标上升的这种枪击案，已经多到一个大家麻木的地步了，在这十来年来，这是一方面，也就说明了暴力在社会上的广泛化。第二则是大家对于暴力发生之后以及暴力这件事情的，我们大家讲法也有点变化，就从以往啊，暴力如果发生了，那么大家的谴责，特别是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啊，我的印象是在2010年之前是大家会有一个更强烈的两党的共识在的，就是各种政治派别，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这几天也常被人拿起来谈，就是当年李根玉赤在急救的过程里面他还清醒，他跟那个医生说，开玩笑说，医生我希望你是个共和党员，这点因为他遇刺，他是共和党的总统，他担心说，他开玩笑，你不是民主党人吧，结果那个医生说，总统先生，那个医生其实是个民主党人，但他跟李根说，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人。那么但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同样的事情今天发生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说这几年的对于用暴力去针对你不喜欢的一种政治主张或一个政治人物开始越来越觉得可以接受。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像我，你知道美国你们在纽约那边啊，有个学院不是叫 Morris 吗？那 Morris 那个学院不是每都会有个很大型的一个民调机构叫 Morris Poll。那 Morris Poll 我记得他今年五月出了一个报告，我觉得很有趣啊。那个报告里面说呢，他的调查结果是为了要阻止 Trump 上台，他其中有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有11%受调查的人认为如果使用暴力去阻止 Trump 上台的话是可以 justify 的，是可以被辩护的，然后另外有21%的人认为用暴力去达成一个政治目标也是可辩护的，然后跟着再来呢，更可怕的是有47%的参与那次民调的受访者认为，那是美国人啊，他们认为自己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看见内战的发生。所以我想说，就是不只是暴力事件增加，不只是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事件开始普遍，而且是大家都开始觉得这样的暴力逐步的越来越多人似乎觉得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甚至可以辩护。那么而当然这一点就它的背景就很复杂，因为牵涉到您刚才好几次提到特朗普的言论，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是从第一次他参与总统大选的时候，他在选举当中就已经用过以前美国政坛上主流政坛上没见过的一些语言来参选，来进行他原竞选活动，例如说因为他有一次他有时候参加一些集会是有很多示威者的，他是认为他的支持者可以用暴力去对付那些反对他的示威者的，那么他是说过这样的话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对于暴力的容忍度跟用来支持暴力的语言都越来越直接越来越赤裸，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理解你的讲法，因为比如说我看到您最近新出的这本书《空谈》里面你提有一篇文章叫特朗普共和党与美国当代右翼极端主义啊，那这篇文章是16年出来的， 那么当时是美国特朗普第一次去参选美国总统的那一年，就还没当上的时候。那么那篇文章你就探讨了美国整个右翼是怎么样，包括席卷了共和党，挟带着共和党越来越极端。那么按照你的想法，你是否是认为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局面主要是由共和党造成或者是特朗普造成的呢？ 对，道长，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我认为特朗普或者说特朗普带领下的转变了的共和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就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最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觉得整个社会大气氛就是整个政经结构的变化或者固化，它对这个也有影响。那么前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在书里面那一章讲到，其实特朗普的上台16年的时候，他做出的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其实在中国国内的很多所谓的川粉最喜欢他的一点，说他冲破了什么政治正确啊等等。但是其实在当时的共和党的语境里面，他其实特朗普是打破了两党包括共和党党内的一种默认的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把那些出格的鼓动暴力的言论讲出来，就是你可以去暗示，你可以用就是有些美国学者叫的狗哨话语。 对， 对吧， 你有一篇文章也提到这个。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比如说里根他是一个很高明，他会很擅长用这些狗哨的话语，就是比如说他当年拍的竞选广告里面，他镜头展望那个美好的全都是白人的城市郊区生活等等，这样子让你去想象说哦，原来美国是一个白人国家，但是他不会直接把这个话说出来。但是特朗普他就是很粗鲁的很大咧咧的要砸碎所有的这一切潜规则，然后把一些东西都摆上台面之后，其实就是很多东西缺少了缓冲。那么包括特朗普在15年刚出来竞选的时候，他就带着集会里面的那些选民们大喊说把他关起来，就是他指的是希拉里嘛，对不对？ Lock her up。 然后这个也当时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左翼的示威者在会场外示抗议，然后被这个参加集会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打了，然后特朗普就会在上面说打得好啊、这样的。 对，是。 然后您前面提到的那个22年的时候，佩洛西的丈夫，对不对，保罗佩洛西，他被一个冲进家里的极右翼拿大锤子砸伤，然后特朗普就是接下来在集会里面说打得好，对吧，就是佩洛西民主党全都是蝗虫，对不对，这些蝗虫就该用锤子砸死，所以你们就砸得好，对不对。所以像我觉得他还有现在他的那些跟班们，他们这几年持之以恒的在不断的冲击美国政治中既有的那些比较文明讲理的规范，这一点确实整个破坏了这个已有的这种生态。那当然包括说21年冲击国会山事件等等，然后造成的一个反弹就是说在民主党的选民里面很多人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危机感，对不对，因为对方都是一个主张暴力的人，都甚至可以怂恿大家拿锤子去砸死政敌的丈夫，然后可以煽动大家去冲击国会山，冲击这个选举结果认证的这些议员们。 他的支持者还主张要把他当年的副总统 Pence 上吊死。 对，当时在国会山外面都立了一个巨大的绞刑架，就是说要把彭斯跟佩洛西都抓出来吊死。 对。 所以我觉得就您刚才在这个提到的民调里面，有 11% 的人说我们要为了打败特朗普我们要连暴力手段都可以用得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心态，焦虑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但是当然就是这个焦虑的心态反过来就促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比如说共和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他觉得特朗普可能只是夸夸其谈，不一定要真用暴力，但是当他看到民调说哦，原来民主党里面也有一些人说他们也可能会使用暴力，于是他们就更加诚心的投靠了特朗普，他们就接受了特朗普的那个煽动暴力的言论，所以这个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一开始起头的是特朗普和这个他党内的那些支持者们，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想要往外扩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特朗普比如从当年开始竞选到现在，他的这套煽动暴力的言论 能够那么吃香，或者说能够在民主党这个选民这边激起了很大的反弹。我觉得其实是两党的选民们，尤其那些底层的选民们，他们越来越觉得说，就是整个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就是给提供一个良好的自发的矫正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就是不管你从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各种各样的分歧，然后各种各样你在生活中感觉到的那些体感上的焦虑和挫败， 嗯， 我觉得如果回复到九十年代的时候，比如那个时候特朗普出来选， 嗯， 然后他说啊，我们要把谁谁谁关起来，我们要用锤子砸死谁谁谁，那大家肯定不会买账，因为那个时候是经济的上升期，那个时候大家还相信说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全球化，然后包括这个国会山里面的两党做交易，然后把一个法案给通过了，这些东西是可期待的，然后我们不需要去砸烂这个旧世界，对。但是到了现在，因为这个你感觉到这个制度越来越僵化，然后越来越缺少自我矫正的可能性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有一个外在的东西来冲击它一下， 所谓一个反建制的力量，嗯， 对，从这点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可以理解不代表说可以谅解，但是我觉得说可以从那个角度去想象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这种呼吁暴力的话语所吸引。 嗯，所以如果这么讲的话，会你这么说的话，会不会让我们国内很多我们国内本来主流的话语啊，就是认为美国的制度啊迟早要有问题，美国的制度呢是有根本的缺陷的，然后美国的制度已经失去了自我矫正的能力，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两极化的。但无论是怎么两极啊，极左或极右，基本上都像您刚才所形容的，就是可能在于自己感觉到没有能力在影响这个体制，所以需要一些反建制的英雄出现。特朗普当初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嗯，他的语言可能粗俗不文，但是大家觉得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外来者，一个 outsider 来改变这个体制。那么这样的话，是否说明美国这个体制有某些根本的缺陷，以及不能自我矫正呢？ 嗯，我自己确实认为美国的体制有一些很大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它的问题出在哪儿，跟国内的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体制出问题这个角度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国内的可能更主流一点的舆论会认为说，比如说民主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坏事，对吧，然后就是因为民主了，然后一堆群盟，对不对，然后没有伟大领袖来带领，所以你这个制度就是都让选民来投票，那这个怎么能成呢，这恰恰说明了哎，西方的制度是不好的，对吧。然后还有一派，国内可能另外有一派认为美国制度出问题的是那一些在国内语境下偏自由派的，但是又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至少在前几年，他们觉得说啊，美国本来制度是很好的，但是他都是被一堆这个左派给搞坏了，这个左派天天说要反思，天天挖美国制度自己的墙角，然后搞什么什么什么身份政治啊，搞什么平权法案呀，搞政治正确啊，结果你看美国的体制就失去了活力，它越来越僵化了，所以我们需要特朗普出来振臂一呼，把这个左派全都赶下去，然后这个美国的体制就扫清尘埃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美国的体制又恢复它的荣光了。那我觉得这两种理解都是错的，就是美国其实它问题不出在左派身上，也不出在他太民主身上，恰恰是出在他不够民主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的体制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宪政的框架上，宪政的层面上，宪法的修正过于困难。我们知道美国的宪法它绝大多数的条款它是需要国会的三分之二，两院三分之二加上四分之三个州批准才能够修正的，而且还有某些条款是明确写了不许修正的，比如说参议院每个州两个席位等等。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不同的人可能会对说哎，比如说参议院应该怎么设置啊，众议院应该怎么设置，还有总统选举人团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大家都会有一些争论。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争论出了，就是说这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这个选举人团过时啦，应该废除啦，或者怎么样的， 那我们可以发动一个全民公投，我们来讨论， 嗯， 对吧？然后在国会里面通过了，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认为这个制度该与时俱进了，那就修正它。如果将来过几十年、一百年再出问题了，我们再去修正它。这个是这个现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采取的方式嘛，就是说大家大多数民主国家也是有宪法，但它修宪的门槛没有美国那么高。美国的修宪门槛高到你修宪几乎是不可能，尤其在存在党派分歧的，尤其是就是说我们回头看美国的历史上，美国现在虽然有20多条宪法修正，但是前10条是打包通过的，对吧？然后后面中间有3条是这个打了一场内战以后用血与火来强迫通过的，所以剩下的等于说美国200多年的立国史上，你修宪真正成功修宪的次数不到20次，这是非常非常少，相比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非常非常少的，而且每一次修宪只能通过一条修正案改里面的一个小小点的东西，所以这就意味着它的制度本身是具有高度的这种僵化性的，所以200多年前，或者我们从美国内战以后开始算，到现在150年，这150年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你当时设计的宪法框架难道到现在还不需要有一个大的改动吗？难道你中间隔20-30年不应该需要有做一次大调整吗？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它都是有的，但是在美国由于它宪法修宪的门槛太高了，导致说所有的问题都慢慢积累下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最大的问题所在。然后在这个问题上就会产生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选举人团制度的设置它本身又不够民主啊，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又都是终身制，然后权力又大的，你一旦任命了以后没办法限制它，这个也不够民主啊。所以这些其他所有不够民主的点，它都是在这个宪法特别特别难到几乎不可能去改动它的这个最根本的不民主的基础上长出来的果。 对，你比如说就讲法官这点来讲，比如说你看英国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或者以前叫枢密院的法官，他们就从来不具备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这样的政治角色，就至少不会成为政治争论政治冲突的核心。那么就是因为美国的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化了，也是跟它的一些基础设置是有关系的。但我提到英国，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前阵子英国大选结束之后，也有一些国内的朋友就在做比较，就说为什么英国的这个政党交替看起来体面得多？你比如说像这个，尽管啊，他们保守党跟工党之间的争夺也相当激烈啊。但是比如说你看工党领袖上台Starmer 他做了首相之后，他会在他第一次国会内的发言内还要去称赞这个对手保守党的领袖 Sunak， 说他是全心全意奉献国家如何如何等等等等，然后 Sunak 要第一时间出来感谢这个选民，向大家道歉，然后恭贺这个Starmer。那所以就大家说啊，英国好像一直都还维持某种表面的体面，但美国现在好像这个体面全都撕掉了，都已经直接没有了。你觉得这里面是否还跟某种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之外，是否还跟某种的政治文化，我们打个引号泛称的政治文化相关？ 好问题哈。然后政治文化，我觉得假如说当代英美的政治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的话，那我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会多问一句说，那这个政治文化的差异从哪里来，对吧？就政治文化可能只是一个表现，但是表现最后是什么推动了这个政治文化慢慢发生分野？那这个时候我能想到的两种解释，就是这两种解释都分别需要去进一步去测定，说到底哪一个解释，也可能我们需要花几十年时间才能看清楚。一种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它其实的它的政党演化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走在英国前面的。 没错，我打个岔，就像你书里面讲的美国政党体系流片这篇长文了，就把这点讲得很清楚，那你现在跟我们简要说一下。 对，就是我现在抽出一个时间点，就是说美国的政党从一开始的少数精英玩票的那个党到大众都可以去投票的那个节点，或者至少是白人大众白人无产大众无产的工人大众可以去投票的那个点，发生在 1820年代，1820年代以后，他很快的就是当时的民主党就完成了重组，就是等于说他的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党的这个政党机器，然后去发动基层选民投票的呢。所以当时出现的一个大的结果就是美国两党原有的两党体系被一个新的两党体系取代了。就是说在1840年代以前，美国两大党主要的对抗的党是一边是辉格党，一边是民主党。但是辉格党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他跟不上这个大众民主的时代，他就分崩离析了。然后中间有十年时间，美国政坛上基本上只存在一个有完整建制的党，就是民主党。到了1850年代中期的时候，新出来了一个党，就是现在的共和党。所以从1850年代开始，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两党对峙的结构，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但是英国的一个新的党取代原有两大党中间的一个党的这个过程是发生在20世纪初的。就是说英国当然也是在1830年代开始慢慢给这个工人大众普选权等等的，但是英国整个19世纪它是这个辉格党和托利党，就后来的这个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对峙。但是自由党它在20世纪初的时候，它的这个精英性才慢慢的这个弱点才显露出来，所以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工党崛起了，工党从工人阶级那边获得了大量选票，然后迅速取代了精英小圈子里面玩的那个自由党，然后成为了和保守党相对峙的两大党。所以现在英国的政党格局是保守党和工党，然后自由民主党或就以前的自由党，现在的自由民主党变成了第三党， 只是一个小党。 对,、对，一个小党。那么这个从这一步来看，就是英国的这个新的两党体系取代旧的两党体系的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比美国晚了半个世纪。所以一种假说哈，一种假说认为说，那美国就是走在英国前面，所以如果美国今天发生了这种两大党劣质化的这个过程，那么也许半个世纪以后就轮到英国， 会出现在英国。 对， 也许更快。 另一种解释呢是美国为什么政党会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面会出现这个某一个政党劣质化的这么快，实际上是跟美国的联邦制有很大的关系。就这一点就在英国不存在。为什么跟联邦制有很大关系？因为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参议院一周两席，然后这个总统的选举人团票又 是 按州来分配， 按州来分的。 对，所以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你只要一个党他掌握了足够多的州，这个州是你的基本盘，就是这个州基本盘意思不是说整个州的都是你的选民，而是说你只要能够保证这个州里面比如说有 55% 的人都会投你，剩下 45% 就不重要了， 甚至有时候是 51% 都够了。 对，51% 就够了，然后你只要牢牢的把握住 51% 的这个州里的选民，这个州就永远是你的，因另外一个党他就永远赢不下这个州，那我的基本盘就牢固了，牢固了以后我再想办法到那个中间的摇摆州里面去拉拢几个，我这个因为选举人的特质啊或者什么样的原因，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再往中间靠拢，或者我不需要没有必要像那种全国一盘棋式的那种普选里面好像说一定要让全国人都来认同我才能赢得选举，对吧？很多时候我是交给机运的，比如说2016年的选举，2020年的选举，甚至推回到2000年的总统大选，我们可以看到两党的不是普选票啊，但是这个选举人团票就是很接近，就是最后就落在那个几个摇摆州上，比如2016年希拉里输给特朗普，也就是那三个州里面加起来输了不到10万票，但是他全国的普选票是比特朗普 普选票是更多的。对 对， 是的， 但是这点对共和党来说完全没有影响，我不需要关心共和党全国民调里面或者说全国统计里面有多少人是共和党党员，我知道德克萨斯肯定是我的，阿拉巴马肯定是我的，密西西比肯定是我的，现在我只需要用一些话术去把这个俄亥俄威斯康星争取过来我就赢定了。那么这样的话给他们制造的不文明的允许乱说话的空间就要大很多，但是在英国由于缺少了这个联邦制的因素，所以这个两大党就需要考虑说我是不是 做一些太出格的事情，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反动反感，然后导致我输掉下一次的议会选举。 对，嗯，没错，很有意思。但是你刚才讲了这么多美国的他的政党政治，以及他的从宪法的修宪门槛很高，这么多的美国体制本身的缺陷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今天在中国仍然有很多人觉得美国代表了宪政民主体制这种阵营，这种国家阵营里面的最完美的是个最完美代表。而但是这个最完美代表只不过最近十几二十年出现了很多问题，有蒙上了污点，蒙上了灰尘，所以需要扫除。那这个就构成了你当年你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灯塔主义啊，就谈到中国有许多人对于特朗普也有一种幻想，而且不止中国人，也包括海外华人了，包括在海外的中国人或者移民出去的中国人也有这种想法。那么所以就是结合到就这一次特朗普遇刺啊，特朗普遇刺之后，我们可以迅速的看到很多的中文媒体上面、自媒体上面有很多讨论。那这些讨论里面有相当多的都在讲到，比如说证实了特朗普果然是天选之人，大难不死，而且非常英勇。那么受伤之后呢，第一时间是站起来挥拳，那么叫大家要继续战斗下去。那这个说实话，关于这个我必须 give it to him， 就是说我觉得我也很佩服，就我再不喜欢特朗普我也觉得是蛮厉害的。就你受伤被中枪之后，虽然没有不是很严重，但是你第一时间他是会想到我要起来挥拳拍这个照片，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一个本能。那么但是大家都说哎，就把他更加的英雄化、英勇化。那么我们先不讲这个事儿在美国引起的反应，就讲在中国引起的反应。那么中国直到现在，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当年四年前的时候，四五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些的或者中文世界出现一些川粉，我们叫川粉，川普粉丝嘛。那么但现在好像又活跃起来了，又相当多一批，而且是主要在广义的泛称的自由派当中。那么你当年写过一篇文章《灯塔主义》，有一个中文的一个简略版也收集到你这本新书《空谈》里面，你能不能稍微讲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些自由派当中，或者中文世界的自由派当中，对特朗普或者另一个台湾的翻译叫川普嘛，对他的这种尊崇啊是怎么回事？ 好的，好的，道长。那个我先简单的提一下，你一开始提到的另一类心态，就是比如说美粉。就是美粉跟川粉还不太一样，对吧？就是有很多人他倾慕民主体制，但是他认为美国代表了民主体制。然后虽然我们其实在现实中不是这样子，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美国的宪政民主框架里面的很多很多弱点，在后来的其他国家中都注意到了，都去修补了。比如说美国的最高法美国联邦法官们是终身制的，那其他的民主国家都意识到终身制你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是很糟糕的安排。 没错，是出大问题的。 所以这个其他国家的宪法法院的法官都不是终身制的，要么是有退休年龄的，要么是有任期制的，八年或者九年必须要走人，或者五年走人，或者是70岁退休，75岁必须要退休，等等等等。其实后来有很多民主国家他注意到了美国的问题，他相应的在自己的这个语境底下进行实验，进行修补。但是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那也跟它立国早期的很多运气有关系，因为在新大陆上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对吧？ 没错， 你打败了把这片都占了，它资源又丰富。所以我觉得很在这一类美粉里面，我觉得他们是多多少少有点慕强的心态，就是眼睛盯着上面看，因为它是大国，它是世界警察，所以它一定是最好的，所以它的体制一定最好的。川粉呢，其中有一些我觉得和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关联，就是有些人为什么会是川粉，因为他觉得美国的体制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是最好的，那你这些美国的左派、美国的自由派呼吁说要去反思美国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问题，要去改革我们的体制，那就是挖美国的墙角，所以需要由川普这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领袖出来，对不对？所以他们因此去倾慕川普。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后面还有很多很多 隐秘的一些其实我们平时任用而不知的一些意识形态。那我退回一步说，就是当时2015-2016年的时候，有很多自由派成为狂热的川普粉丝的时候，当时最早出现的一种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吧？因为川普当时对这个 中国不客气， 对发表了一些言论，对吧？遏制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可能燃起了某些人心中的希望，所以他们简单的就好像敌友阵营这样的划分。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够的，就是说或者是他只看到很表面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回头去翻当时的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个评论川普的，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文章啊，或者一些公开的讲座啊等，会发现他们是对川普的外交反而谈的比较少，虽然他们会提及，但是真正的他们欣赏的崇拜的是川普的内政。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川普说我们要反对政治正确，对吧？这个怎么能把资源福利都拿去养黑人呢？怎么能搞平权行动呢？对，所以甚然后 把墨西哥人赶出去啊等等， 对对对对，把墨西哥要赶出去啊，要把非法移民都全部都大规模的驱逐啊等等。然后在这个背后，我觉得一方面当然会有一些敌友的心态，但是这个敌友心态它根本上是两个很重要的来源，或者说有两个更隐蔽的根源。一个是我们自己是在80年代的时候开放国门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在那个氛围下成长起来的自由派，有自由派倾向的知识分子，他接触到的是繁荣的美国，正好在里根时代繁荣的美国， 里根时代的美国， 对，里根时代的美国。然后当然我们自己有一些计划经济的过往等等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对于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想象，就是你要小政府大市场，对吧？私有化，然后这一切的政经安排，那这个政经安排又怎么跟这种后来的比如说在美国内部的文化争论挂上钩呢？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政府要越小越好，一切都交给市场，市场竞争就是对的，然后这个你竞争，如果你没有爬上，没有往更高的社会阶梯爬上去，那说明你可能就是缺少能力，你没有在这个竞争中存活下来。那这个时候政府想要进行一些补偿性的行动，想要去救济，想要提供福利，那就是要等于说扭曲了市场的机制。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在挖美国的墙角吧，因为你在承认说美国存在系统性的种族问题或者性别问题等等。所以这些心态混合在一起，我觉得构成了一种很强有力的对美国政治、美国制度、美国文化的想象。那么 对， 与此同时我觉得还有一条更长的暗线，就是说其实退回到清末，我们中国真正的在近代第一次打开国门跟外国发生联系的时候，一方面是感触于国外的船坚炮利，对吧？另一方面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在船坚炮利之下屈服了，就很渴望学习外国的一些所谓的先进思想。但是刚好那个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又是西方最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最流行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的那个时候，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的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反自由派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当时的那个语境下，这整个脉络下来，其实我们是很缺少对那个时候我们生通活泼的那一些意识形态的反思的。就是我们现在包括一些很努力的在这方面有所意识的人，你讲起黑人啊，讲起什么穆斯林啊，可能都是很容易的就露出一些鄙夷的心态，所以会觉得说自由派的人会想象说，你看美国的政治它必须要有一个白人基督教文明作为基础，如果这个文明基础被动摇了，那这个民主政治就荡然无存了。那非自由派的人他会觉得说这个我虽然不喜欢美国，但是我跟美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心态，我们中国也是大国，美国是大国，对吧？然后那我眼看着美国被一些什么低劣种族挖了墙角，然后这个体制轰然倒塌了，那我有一种 英雄惜英雄，对不对？然后我们要借此警醒，我们要防范说，哎，我们中国绝不能走上这条路。所以在不管在自由派还是非自由派的这些知识分子或者网民里面，就是我有那么几年特别流行一个阴谋论，就是所谓的人口替代理论。就是 现在还很流行， 现在还很流行。 对， 开始流行应该是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的时候， 对， 当时就开始传播这个理论，说你看，嗯，这个穆斯林就是大规模的跑到欧洲去，然后他们特别能生，然后白人不能，白人已经不生了，所以20年30年全整个欧洲都要绿化了。然后这个自由派的人就感慨说，哎呀，美国千万不能走上这条路啊，对吧？然后非自由派的人就感慨说，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能让中国走上这条路。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有一种全盘的囫囵吞枣之后没有重新去反思，没有讨论，然后的这一系列的意识形态。但是美国，我觉得就是说，这里中国和欧美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虽然欧美在20世纪初的时候，到现在也是，也有很多很多人持有这种科学种族主义也好，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但是至少在过去100年中，他们的这个人文社科学科是比较良好的发展的。然后公共舆论的讨论是不断的在进行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空间进行社会抗争，对吧？从民权运动也好，到这其他方面的社会运动也好，所以在不断的冲击激荡反复的说服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套叙事是成问题的，所以他们开始有意识的去追求社会公平，就是不管是在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还是文化身份意义上的公平。但是中国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个反思抗争公共说服的过程被强行中断了几十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对这一套理论，对这套意识形态的反思或者觉察是整体上是非常不足的。 所以这里面啊，就出现一个情况，我觉得蛮有意思啊，从这顺带讲下来啊，就是今天在中国有一个名词很流行嘛，叫做白左。而对于白左现象的攻击啊，跟嘲讽啊，很有趣的地方是，既发生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倾向的群众当中的右派啊，就自由主义内的右翼，或者是自由保守主义者，他们呢，比如说其中也还就重叠了一批刚才您说的自由派中的川粉，他们对白左是恨之入骨。那么另外呢，在保守派当中，在我们国家，包括一些在网络上以爱国的名号获得极大支持的一些的网络的大 V 啊，他们也一天到晚嘲讽跟批判白左，就白左这个概念是两边都在骂的。那么而白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白人当中的左翼，而白人当中的左翼又联系到了您在书里面提到的主张各种一系列打上引号的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那么比如说对于性别上面的，比如说我们这几年中国越来越多人关心性别正义问题，所以大家才会开始谈女性主义、女权主义，而这种事情谈多了，那么你就会被人批评你这种主张是白左主张。如果中国比较少见的是关于文化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少数派的正义的诉求啊，但如果有的话，一定也会被认为是白左。那么然后性取向的平等，那么这种话语，那么在西方上面，这也就这几年大家说的啊，他们要求政治正确，要取消很多东西。当然你的文章政治正确、言论自由，对这点已经做了很多的讨论啊。那么但是我想说，现在变成一个白左泛称的一个概念，都成为中国各派的人都一起去指责、一起去批判、一起去嘲笑的一个对象。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很多中国自己根深蒂固的一些心态上或者是观念上的顾忌的，包括你刚才讲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啊， 我一直觉得在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外国人，一个当然是马克思，另一个就是达尔文。但其实跟达尔文无关，而是被扭曲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么我甚至觉得这个东西是进入到我们的主流政治话语当中的。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一句话，叫做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可怕。他可怕在哪呢？他是不关心，他这句话来行，用这句话来解释国际政治。比如说为什么有的国家会挨揍，有的国家会出问题，不会被人入侵，那是因为他落后。那么我们这个讲法，我全然不触及国际秩序中的正义问题，不去触及到入侵跟殖民有没有罪恶，是不是个道德问题，我们不谈这些，我们谈的就只是他为什么被打，是因为他落后。那么所以我们要自强，要强大起来。但是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反过来，那是否可以说明你强大就能揍人呢？那么这就是一种纯纯的一种丛林主张，就大家都生活在丛林，国际秩序就是一个三体里面讲的一个黑暗丛林，然后这里面谁行谁强大谁就能干掉别人。那么用这样的一种看法，这就是你看到我们，这是一些中国百多年来都没有摆脱掉的一种思维上的一个东西啊。那么现在又遇上了西方出现的种种近年围绕着性别、性取向、种族、宗教的一些的文化平等问题的时候，那么一下子就觉得这一切都只会。因为这都我发现有时候很有趣，我看到一些人写东西，就写他明明整个文章他在批判欧洲的穆斯林如何越来越多，但是他用的语言是什么，他说这种低下的种族，他会这么讲，就他把一个宗教的教徒等同于一种种族，这个讲法就已经很有趣啊。因为伊斯兰教中人数最多的可能是比如说像印尼人，他不是，他跟阿拉伯人不恐怕不能够叫是一个种族是或者一个民族。然后而且伊斯兰教中有相当多的白人，那么这也不能说因此就是一个种族。但是他就很简单的，他几乎是不加思考的就觉得穆斯林信徒就是构成一种种族。然后墨西哥人又是一个种族，然后这些不同的少数族裔的人，或者现在已经在美国，因为美国我们知道再过十年，所谓的纯高加索人血统就应该只到50%了嘛。那么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的污染，这个血统的污染被破坏，这会使得一种先进文明受到损害。而我们中国呢，我们现在要提防的就是不能走到这个绝境。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刚才我讲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尤其他对白左的这种深恶痛绝。 对，当然你说的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就是包括说把一切东西比如说宗教差异都简化为种族，对吧？ 是。 其实这一点就回到这个早年比如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时候，对吧？因为那个年代大家就会说亡国灭种，所有的关心的东西都是亡国灭种，就是种这个概念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这种文化无意识里面是最最关键的一个概念之一，一直延伸到现在。所以包括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不能去跟什么什么种族的人通婚，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生下的孩子这个血脉就 不纯正 了，对对对。然后但这里面比较好笑的一点是，或者比较吊诡的一点是，这个严复天演论是翻译那个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这点我在书里面有一篇提到的，是达尔文诞辰200年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就是采访，但是最后没刊出来，但是我最后收到了这个书里面。然后我里面提到说赫胥黎他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他同意达尔文的演化论，但是他认为这个落后就要挨打呀，什么适者生存啊，这些东西它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为什么？因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要超越于你的那些兽性，对吧？人类能够构成一个社会会有文明，就是因为我们互相有善意，我们要去帮助弱者，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好的社会体系，让即便瘦弱的人、生病的人、残障的人都可以在这个社会里面获得自身的发展。 你怎么能用这个自然界残酷的丛林法则适者生存落后就要挨打这些东西来想象或者要求人类社会呢？恰恰我们恰恰要有一种新的不同的想象才行。所以赫胥黎在进化与伦理学这本书里面，他是讲说我们要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虽然我们支持进化论。 对，而且赫胥黎某程度上讲其实是个左翼。 对，赫胥黎是个左翼。但是严复把它翻译过来以后，翻译成天演论以后，他加了一篇长长的序言，然后里面的很多翻译的地方也是凭着他的脑袋里面一拍脑子就翻译成他想要的样子。结果他最后就是说，哎呀，我坐在中国的这个房子里面，我抬头望天，我觉得哎呀，我们有亡国灭种之危机，所以我这个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天演论，然后天演论英国人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你看这些印度人为什么会被殖民呢？就因为他们太落后。非洲人为什么被殖民？因为他们太落后。然后我们中国人，对吧，我们华夏人，我们从种族上其实比他们更有潜力的。 对， 我们要努力啊，我们不能被殖民，我们不能亡国灭种。而且他一方面是说落后就要挨打，会亡国灭种。 对， 对吧，这个是警醒世人。 所以当年最关心的问题叫保种嘛。 对，保种。然后同时像严复、梁启超这些当时引领时代的这些人，他同时又不想全盘接受当时西方的那一套科学种族主义理论。因为西方当时流行的是说几大种族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嘛，白人是最高的，然后黄种人、黑人、印第安人等等等等等而下之，各有各的缺陷。然后像梁启超、严复这些人，他们就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说，这一点上白人就误解了啊，这个黑人、红人、赫人什么这些都是很低劣的，但是我们黄人跟白人是同样高贵的哦。然后我们只不过是过去这个几百年，因为这个满族政权，对吧，也是一个不够高贵的种族来统治了我们，压抑了我们的天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发展。只要我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后，哎，我们很快的科技上就可以登峰造极，就可以跟白人比肩了。你看我们身边的东邻，我们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日本没过几十年，就明治维新以后很快就飞黄腾达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吧？就是说我们黄人跟白人是要比肩的，我们共同统治其他的低等种族。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的这个错位在这里头，引进了本来是在翻译一个左翼的著作，结果翻译进来以后变成一个右翼的说法，然后加上了一点中国特色。然后包括您刚才提到白左这个词，我觉得就本身就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在里头。 没错， 虽然白左是一个骂人的词，但是它的意思好像说你只有白人才有这个能动性，才有这个主体性，你可以左得起来，什么黄左、黑左这些东西是不进入视野的。所以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比如说有人说奥巴马这个白左如何如何如何， 对，没错， 明明是一个黑人，你为什么要叫他一个白左呢？所以这背后就有很有趣的种族主义想象在浓缩在这个两个字里头。 所以你说到这，其实我觉得这甚至不是过去的历史，而是现在都在。因为现在有时候我看一些，尤其住在北美、移民北美啊，比如说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华人啊，在网络上写东西或者发东西的时候，你有时候觉得看起来很怪。我看起来为什么呢？比如说他们讲到美国的白左，然后美国的移民问题那种深恶痛绝啊。他有时候他会写到这样的字眼出来，他会说现在我们美国这个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正在被大量的来自伊斯兰的穆斯林的侵袭，然后大量的来自南美的非法移民等等等等，说让我们污染了，或者是拖累了，或者变化了。那么我觉得很有趣，就写这些东西的是中国人，而且是中国移民，你是中国移民，你自己是移民，然后跟着他又很讨厌美国现在这么多移民，那他自己是中国人，是所谓的泛称的黄种人， 但是他写的时候让你以为他好像是个白人，他说我们现在太多少数民族进来，好像自己是美国的主体民族， 对对对， 这种感觉很有趣。他是怎么置入到那个美国的所谓的白人的位置的呢？ 所以我就说这条暗线就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的时候，就梁启超、严复他们要去修正欧洲欧美传进来的种族主义，要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种族主义，所以黄人和白人是要比肩站在这个种族阶梯的顶端的。 对，所以他去了之后也没当自己是外人。 而且其实过去几年里面，如果我们观察那个美国欧美的一些极右翼白人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人或者真心或者假意的也在接受这套话语。比如说前几年新西兰不是有一个这个Christchurch 有一个大 对 基督城大案，对， 是的。 然后那个枪手他的曾经有一些网络的言论，然后那个网络言论里面就提到说这个东亚人，我觉得他们跟白人是 可以接受， 对，可以接受的，对，诸如此类的一些话。所以这一点上，当然但这些美国现在的极右翼他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不是白人至上主义，我只是基督教民族主义。什么是基督教民族主义呢？就是说我并不是说白人比你们其他人优越，但只是说美国是我们白人地盘，所以而且是我们基督教白人的地盘，所以你如果是华人的话，我承认你可能黄人跟白人可能智商上是平等的等等，但你不要来我这个地方，你走就好了。所以现在美国的极右他有一套另外一套说辞，就是为了淡化自己白人至上的这种形象。对， 也有一种啊，另外还有一种啊，就是当这几年的 MAGA 运动出来之后啊，那么他们发现自己的集会或者是言论上也得到了很多中国移民支持之后啊，他们也会换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不是种族主义，甚至不是反外排外主义，我们是觉得你来了之后你认同身为美国人的根本价值观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些我刚才说的那些移民美国的朋友，他们觉得你看你这么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你这么支持基督信仰，那么所以你在这个意义上你已经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了，是同化了的，这种他们也能接受的。那么我刚才讲这么半天啊，我还是想回到特朗普遇刺这个事情啊。就这次遇刺，尽管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是说到了美国的近些年的这种政治暴力，或者对于政治暴力的容忍这条界限越来越低，越来越可以接受，这个东西始作俑者好像是共和党内部的一个演变，比如说尤其是特朗普。可是问题是到现在啊，就无可避免已经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是双方都出现很激烈的言论和主张。举个例子，像这一次啊，这次特朗普遇刺之后，第一个出来在公开场合里面反映出认为这个责任要怪罪到民主党身上，尽管在整个案子还没调查好的时候就直接怪罪民主党的呢，就是现在特朗普选定的副总统候选人Vance。 那 Vance 在推特，也就是现在的 X 上面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民主党这几年的修辞，他们的措辞，他们的 rhetoric， 那么把特朗普形容为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是毁掉美国民主的人，就是因为你们这么极端的言论，那么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跟着我们再看到美国共和党以及很多媒体的这上面的人都说民主党的这种主张这种言论啊，认为川普是民主的敌人，那么这个讲法刺激到了现在的针对川普可能接下来的各种行动的一些暴力啊，可能会发生，都跟这个有关。你怎么看这一点呢？是否民主党的某种暴力的语言跟情绪也被刺激起来了？ 其实民主党这边比如说这次刺杀出来之后，像拜登啊或者其他的主要的党内领导都会出来说我们希望特朗普健康，然后都会说我们不要，我们是反对暴力的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是代表民主党的主流的，就说民主党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少数的普通选民， 会就是包括您之前提到的民调里面会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要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暴力，但是仅仅说特朗普是民主的敌人，这个用这样的话语去攻击对方，我觉得其实这种话语策略过往是并不罕见的，而且却真的在2020年大选以后，就是特朗普一直说这个投票是舞弊的，然后2021年初交接的时候又发生了国会山事件，那你这个时候再怎么去，就是说要怎么去谈论特朗普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去谈论这个人，他是不是民主的敌人？这里面又有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说是共和党把这个道德责任甩锅给了民主党，就是说特朗普都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了，他已经公开的这个传播投票舞弊的阴谋论了，然后他去煽动人去冲击国会山了，甚至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当时在里面都吓得半死，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去了，完了以后你们还是要跪舔特朗普对吧，然后在党内没有想办法联合起来阻止他去再去争夺提名，这个本身是共和党出的问题，现在你把特朗普重新提名上去了，然后民主党必须要面对这个敌人，那这时候民主党不说特朗普是民主的敌人嘛，好像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候选人来去竞争，然后完全大家就不提这个国会山事件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怪的做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提了，然后共和党就反过来指控说民主党说，哎，都怪你们把他说成民主的敌人，结果有一个人要去暗杀他，虽然这个人可能完全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他就是一个就是不知道该干嘛的20岁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党员，所以好像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是各打五十大板，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用的，就是民主党的主流仍然是反暴力的，但是你真的面对一个曾经煽动过投票舞弊阴谋论，曾经煽动过去围攻国会山的人，然后以及支持他的这个政党，那我觉得避而不谈特朗普对民主的威胁本身就是一种自废武功的做法，所以真正的这个道德责任还是应该回到共和党的身上，就你们为什么会去选这样一个人，你们为什么在2016年阻止他失败之后马上就180度大转弯，党内的所有的精英全部都投靠了特朗普对吧，所以这个才是大的问题。 但是这样子三总兄，我想说尽管你会认为这个共和党在整个局面演变到今天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都知道对美国而言，这由于美国的影响力，对我甚至要进一步说，对于世界而言，美国的政治内政的这种两翼极端化以及带来的对暴力的逐渐的宽容啊，是对大家都不好的，那么要做到这点东西怎么样冷却下去，就不能只是说因为共和党你主动挑动所以这是你的责任，我觉得是双方都其实是有责任要去，就像拜登自己在这个世界出来之后第一次公开对电视镜头讲话的时候，他说 cool down 就是整个这样的 political climate 整个政治气候需要冷却下来，我觉得这是双方都要做的事情，双方都要去克制的事情，而且也事实上我想说，就是双方这两年的这种互相为镜像的极端化啊，是确实存在，因此我想从这个背景来讲，最后才讲回到底这次刺杀会带来什么结果。那么很多人都说这次刺杀是失败的事件，是一个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的转捩点，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看来呢接下来川普是赢定了，那么我对这个讲法我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我会觉得就算没有这个事件，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件其实没多大影响，就有如果川普要赢没这个事儿他也会赢，然后如果川普要输没这个事儿他也会输，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美国的政治的两极化构成的一种基本盘已经稳固下来了，再加上你书里面也提到的这几年的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它继承了90年代之后美国的地方广播电台里面的党派化， 地方电视网络的帮派化现在推到了更进一步，就是各种社交媒体跟政治播客啊，我们知道美国。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已经两党各自的最忠诚的选民已经变成两个平行世界，已经变成互不相干了。那么也就是说，无论出了什么事儿，该投特朗普的还是会投他，该不投他的还是会不投他，这个变化不会太大。出现了这个事情之后，我的看法是，只是会更加巩固了原来就要投票给共和党，给投票给特朗普的那些人的激情，但并不会因此使得本来打算要投票给民主党拜登，或者本来根本不打算投票的人会产生很巨大的动摇。我不认为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是为双方的基本牌太稳固了已经。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嗯，我同意一部分吧。我觉得确实双方基本牌非常的稳固，但是美国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嘛，就是因为选举人团制度这个很奇葩的存在，所以导致说双方基本盘都稳下来了没有错，但是最后选举的结果是由少数几个摇摆州里面少数几个中间选民来决定的。所以真正的你想要影响的不是德克萨斯州的人，不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人，因为加利福尼亚肯定是民主党的，德克萨斯肯定是共和党的。你想要影响的也不是威斯康星州里面的民主党选民或者威斯康星州里面的共和党选民，你想要影响的是威斯康星州里面有那么几万个人， 或者是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的几个镇。嗯， 对， Pennsylvania 或者俄亥俄或者Georgia， 他们加起来这些人会动摇的人总数加起来在美国可能不到10万个，但是就是这10万个人决定了最后大选的结果。而这10万个人他为什么会摇摆呢？说明他们平时不关心政治，对不对？他们就是，或者说他们不想关心政治具体的议题，他最后是跟着感觉走的，觉得特朗普很英雄，他可能就给他一点加分，觉得拜登身体恢复了又可以继续领导下去，肯定又给点加分。所以因为选举人团制度它严重的减少了真正会改变选举结果的选民的范围，导致这个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的增加，导致所有的这些本来不应该影响选举结果的事件它的影响力增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担忧的地方。但是当然我也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说刺杀这个事情，它现在离最后大选还有3个多月嘛，所以确实我认为它的影响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淡下去了。但淡下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三个多月里面还会发生无数的事情，包括就从刺杀之后的这几天，共和党开代表大会了，然后这个 JD Vance 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今天早上拜登测出得了新冠，对吧？你也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后天还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3个月是漫长的3个月，有无数的新闻等待着发生。对，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理由，就我不认为这次事件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对美国大选构成一个转捩点作用的理由，就是因为3、4个月对政治来讲太长了，太长了，就每一天，尤其在今天这个年代啊，就上个礼拜的事你都觉得好像已经过去好几年一样，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新的事件。我本来有一个话题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内，但既然你刚刚提起到，我觉得也很值得再多说一会儿啊。就你刚刚提到的这个 JD Vance， 他在国内这几天很多人关注，因为正好他当年的名作也在有一个中文版，几年前就被翻译出来，就乡下人的悲歌是吧，我们翻译成 Hillbilly Elect， 这个作者 JD Vance 现在变身成了特朗普的竞选拍档。这个事情首先我是觉得很有趣，就因为 JD Vance 写那本书，当时是连很多的美国的民主党的支持者自由派都挺喜欢看的，因为大家觉得他很能够解释特朗普出现的或者他崛起的这个社会背景在哪里。而且这个作者的立场啊，是当年看来呢是比较奇特的，就是他 一方面他从那个背景出来，他很能够理解甚至同情所谓的乡下人或者所谓红脖子是怎么回事，当然红脖子有点是骂人的话， 嗯， 我们知道，但是呢另一方面他又提到这些人特别容易相信一些不确实的东西，也就是说有些说法用来解释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会处在这么悲苦的境地，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所谓铁锈地带，尤其阿帕拉奇那些地方，它的工业失去了，毒品问题很泛滥，然后经济是一塌糊涂，那么到处的乡镇都出现一种败落的状况。那么这当然也跟整个全球化的问题相关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贫富差距，传统工业带的发达国家的工业带的没落，那么都会出现这些现象。那么但是我记得 J.D. Vance 在书里面是提到，结果最后这些人他们得到的一种解释，则是因为那是因为外来人口或者外国，就比如说墨西哥移民或者某些人对或者某些精英对他们的剥夺，而他们从来不会去问自己能做什么或者自己有没有责任这个事儿。那么然后接下来呢 J.D. Vance 他后来不是他当年应该是你的学长吧，对不对？ 对，可以算， 对，他也是你们耶鲁法学院的嘛。然后呢那结果后来呢他成为了硅谷那边的投资基金的大军的一员，然后再来投入政坛。我记得他当初出来投入政坛的时候他是反川的，他是认为他还说他永远不会支持川普，他绝对不会支持川普成为总统候选人，然后还大量说了川普很多坏话。结果在去年开始吧，他就忽然跟川普和好了，然后川普在集会上面提到他或者被记者问到他的时候，曾经两次都形容过说这个 Vance 说他呢过去是说过我很多坏话，但是他后来跟我聊过，他了解了我。然后川普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他 fall in love with， 意思就是 fall in love with me， 就跟我聊完之后他爱上我了。因为我们知道川普很奇怪，川普是喜欢这样说话的，比如他跟这个金正恩说完话，他说金正恩 fall in love with me， 金正恩爱上我，这人是蛮有趣的，就是他爱上我了。然后所以他在想可接受可原谅。他甚至有一次他提到 Vance 的转向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话，他说他 kiss my ass， 他说亲我的屁股。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在英文是什么意思，就拍我马屁，就卑躬屈膝到极点的那个状态。他公然的说现在这个开始投靠他以前批评他的人是 kiss my ass，而这个 Vance 都能够甘之如饴，全盘接受，继续站在他的身边。那我想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J.D. Vance 他那本书，到那本书的作者到现在这条轨迹到底是个剧烈的转向，还是一个本来在书里面我们就能看到有迹可循的一个线索呢？ 他在书里面可以体现出他是有保守派的底色，但这个保守派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如果你仅看当年的书的话，他会是一个小政府主义者。因为他就像道长刚才提到的，虽然描述了一通悲惨的现实，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就业机会外包，对吧，流到海外去，然后导致这个地方变成锈带，导致大家生活越来越差等等，但是他最后的落脚点是说，你们这些人本身也太懒了，对吧，你们没有努力的要挣脱你们的处境。所以他实际上是当年那些鼓吹市场至上的那些保守派，财政保守派的那套， 就觉得只要开放机会给大家， 对， 然后大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奋发向上， 对的对的，你要有企业家精神，你要努力啊，你要奋斗，然后你只要你奋斗了你就可有机会翻身，如果你没机会翻身就说明你奋斗的还不够。然后所以他是这种这个温和保守派或者是小政府主义者，所以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一开始是反川的，但是他其实跟川普的反移民的那些言论都隔得很远。他当时说我绝对不会投川普，然后还说过川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如果川普当选美国就完蛋了。他说的话就像现在民主党说的话，对，川普是民主的敌人，对吧，他也说过的这些话。但是 他就像您刚才说，他后来发生了很剧烈的转变。那个其中有一个事情，就是你听认识的人说的，就是他有一年去拜会川普，在川普的那个湖海庄园，然后川普知道他要来，就是没有邀请他，他就硬去了川普的一个聚会，然后川普就打印了一堆Vance 之前批评 Trump 的言论，就全部都打印出来，甩在 Vance 的面前，然后 Vance 跪下求，所以 Trump 说 kiss my ass，对不对？就是，然后这个就接受了。但是根据就是说，因为都是耶鲁法学院的嘛，然后其实我有朋友是他的同班同学，然后还 哦， 有 原 他 来 的 你 导 们是 师 同班 教过 同 他， 学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认识的 啊。 人，就是很多人表示说，其实。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是他的同班同学，对对对对，就是他确实是算是我的学长，他进耶鲁法学院比我早几年，但是其实我年龄比他大，就是我是先读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嘛，然后工作了几年再回去读一个法学院的，所以等于就比他晚了几年，没在法学院没有交集，但是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认识的人，那很多共同认识的人的反应就是说他会有这个转变。不奇怪，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因为他非常的投机，就是他会为了往上爬而做出任何事情。 哈哈哈哈，我们这么讲吧，就我们好听点说，他是力争上游，他真的发挥了一个小镇青年的那种力争上游的改变命运的精神。 我看前几天有人在微博上还是哪个地方，把 Vance 比成美国的孙雨辰。我觉得还蛮恰当的，对，你可能知道，所以，力争上游，对，然后但是他这个力争上游之后，他就会表现得比川普 对， 还要川普，对吧？他要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这个下一代二代川普，而且他知道川普其实在很某些问题上没有那么极端，比如说川普在堕胎权问题上，他其实不太关心的。就传统的宗 没 教保守 错， 派 没 关心的 错， 议题，川普 对， 是没有那么关心的。 他是前后矛盾，川普是有时候说堕胎不对，有时候又说堕胎很好。 对对对对对，然后 Vance 就是，他就现在非常非常的反堕胎，包括这两天，就是《纽约时报》昨天还出了一个错，就是《纽约时报》在讲就是报道 Vance 的时候，他说。Vance 没有主张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然后但是这一点后来被大家揪出是错的，因为 Vance 其实他早年说过说我不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但是后来为了能够在党内上位，他就说全国还是应该要禁止堕胎，为了防止那些就是比如说德克萨斯禁止堕胎了，然后这个德克萨斯的女性要跑到纽约州去堕胎，我们要。防止这种局面出现，所以全国一定要全部都禁止堕胎。像这样的事情，还有Vance 也在之前的一次共和党内部的筹款会上说，这个被家暴的妻子不应该离婚，不应该寻求离婚，应该默默的忍受，因为为什么离婚是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对吧？这个和美国的立 对， 国价值不相容，是吧？以后会国将不国什么什么的。包括今天又传得很广的，就是因为 Vance 在有一次采访中说，这个美国被谁搞坏的？就是那些不肯生孩子的、只会养猫的那些年轻女人搞坏的。对，所以这些话都是他为了要去讨好那些宗教保守派说出来的嘛。然后说多了，他自己也就信了。所以这样一个就是特朗普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很投机的人了，对吧？那 Vance 比他还要再。乘以二，所以而且他又年轻，他的执行力又很强，对吧？特朗普毕竟他执行力比较弱一点，他口炮打得很多。 对，而且 J.D. Vance 是比他学问比他好多了， 对 比 对 川 对 普对， 对，对他知道怎么去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对，这很厉害。所 这个很 以 厉害。 如果特朗普选上了以后，然后 Vance 当了他的副手，将来再交接班，然后当然就是说他选 Vance 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因为2021年的时候，他想要让彭斯去认证他自己的那一套假的选举人票，对吧？彭斯拒绝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哎，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找一个绝对忠诚的，愿意跪下来舔他屁股的人。 那么就是判死了。所以假如说四年之后，就是2028年的时候，假设Trump 不肯退，对吧？ Trump 假如今年当选了，又做了四年，被年轻一代的民主党打败了，那川普一声令下说民主党那边是投票舞弊，我们必须要认证我的这些选举人，那凡斯肯定会帮他做呀，对不对？就不会再出现彭斯的这个失误了，对不对？这个忠心耿耿的副统帅就这么选定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像 J.D. Vance 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他代表的那种态度其实是更可怕的，或者现在这个局面，因为现在共和党经过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造啊，基本上已经变成川党了，川普党，就八年前仍然存在的传统共和党体制派、建制派或者共和党的温和派，现在几乎已经全盘被清洗掉。那么剩下来的人或者党的主要的头目啊，都是要向川普进行某种个人效忠的，是不是现在共和党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的对的，现在经过过去几年的清洗，就是共和党内原本是有一些坚定的反川派，比如说前总统切尼的女儿那个丽斯切尼，她这个一直在批评川普，后来就完全被驱逐出党了。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在年初之前，当然过去几年也发生很多事情，但今年年初有一个特别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这个执委会主席换成了特朗普的儿媳妇那个 Lara Trump。 然后这个 Lara Trump 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叫过来，一个一问，你相信不相信2020年大选是拜登通过舞弊当选的？你只要表现出一丝的不相信，一丝的那个有点迟疑，当场就把你开除掉，然后换上来一批相信2020年民主党舞弊当选的人。所以现在共和党党内掌握这个党务机构的人全部都换成了川普的人了，全部都换成相信阴谋论的人了。所以就是说共和党这一轮清洗已经全部都完成了。 那很成功。我们看接下来怎么样。但是最后再讲一点啊，就我们刚才讲乡下人的悲歌那本书啊，从那本书引申一个问题出来，就现在很多人包括民主党内部或者说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派，或者是所谓中国人常讲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常常会提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党这几年的某些趋势，或者美国的自由派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度关注，就再次强调打上引号的政治正确问题，而忽略了传统的阶级问题，或者忽略了传统的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因此也就会忽略掉了今天成为美国共和党票仓的这一群所谓乡下人，就这些经历过那本书里面所提到那种悲惨命运的那种状态的人，这些人被忽略掉，然后他们呢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每天用什么东西可以把晚饭的桌把它填上，让一家人有东西吃。他们困苦于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赫然发现这个国家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你用什么样的称谓来称呼一个人才会不侮辱他的性身份的一个自主选择，他们会觉得这个太离谱了。也就是说所谓的身份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那么你对这样的一种讲法怎么看呢？ 这里面我也分两层来说，一个是第一层对国内的这些自由派批评美国左翼的自由派来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自由派们他们自己以前是不关心经济问题的，或者他们很拒斥阶级话语的，对吧？我记得2016年大选的时候，当时国内有一些知名的自由派写了一些学术论文，里面说这个川普再怎么坏，他也比这个桑德斯要好无数倍。为什么呢？因为桑德斯这些主张分配的、主张公平的、主张这个 是共产主义， 对对，他当选了以后就会利用这个底层的人数优势，把美国变成一个这个专制国家，就像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搞的那样子。所以这个民主党可怕，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他们就是谈阶级问题，因为他们谈分配不公，所以要抵制他们，然后就要让 Trump 这些人来当选，对吧？来做才行。然后结果 这个，哎，没过几年，你看这他们开始批评起，或者说不是没过几年，就基本在同时的时候，他们想要批评，就从批评民主党的时候，可以说有的时候说他太过关心阶级问题，太过关心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另一方面，当他们想要批评民主党搞身份政治、搞政治正确的时候，就说你们太不关心阶级问题，你们太不关心财富分配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很困惑，哎，你们这些人，你们自己立场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吧？这是一点。反过来，另一点，我觉得也不是说民主党里面就或者说泛左翼的自由主义或者是美国的左派等等，他不关心分配问题，不关心财政问题，其实很多人是在关心的。包括很多谈论身份政治问题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看， 对，比如说 AOC，他也很 对 关心的。 AOC 啊，还有什么的所谓的 Squad 就是美国四个年轻的女性民主党众议员，她们都是一边在呼吁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然后一边在呼吁再分配的平等的。然后，但是为什么会给人？这个感觉说，好像这些人就是你听到的更多的是关于他们谈论身份政治的东西。我觉得这一方面是媒体的选择性的传播，就是这要看哪个媒体在传播什么东西，然后你愿意去看哪个媒体，你愿意听到什么东西。尤其对国内的人来说，因为有重重的信息阻隔，所以很多时候 形成 你 一 看 种 到的 社 并不 会 是 主 事情 流， 的全貌。我觉得这是一点。另一点是经济问题要改。它是需要通过立法的，然后立法如果在国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党派的阻挠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推下去的，对吧？另一方面，文化议题很多时候它是不需要立法的，它是通过一种倡议，然后在观念层面有所变化，或者是某些公司啊、大学啊，他们自己有一些规章制度的变化，它不需要。国会里面两党达成妥协，通过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所以在短期内你会看到，如果社会文化观念起了变化之后，会看到更多的这些私营机构、 减税 小 是。 的组织，它在规章制度上有一些立竿见影的变化。但是经济改革是要通过更艰难的过程才能达成的。那这时候值得问的就是。那为什么像 AOC 这样的人，他既呼吁一些文化方面的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呼吁去解决经济不公问题，但是解决经济不公的法案迟迟不能在国会中推动，是谁在阻挠他？那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共和党在阻挠他们，对吧？因为共和党就特朗普当政那几年里面最努力推动的法案，共和党最努力推动的法案是给富人减税，对，而不是去让重振锈带地区的经济。但是为什么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当这整个事情呈现在媒体上的时候，变成了说，哎，都是左派的锅，都是民主党的锅，都是民主党不关心袖带的人，导致袖带，包括袖带的很多人自己也这样认为。 袖带的人，他们会相信的，就是恰恰是透过给富人减税，能够使得他们更加愿意投资，他们更加愿意投资，就能够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相信这种低倦或者倦低经济，就 trickle down economy 的这种讲法，是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因素，就是包括他们，包括像Vance 在书里面一开始写那本书里面的时候，他体现出的那种下意识的心态，就认为说你多努力，只要有机会了，我就可以抓住机会，然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但是另一方面，比如说当联邦政府，就是很多时候你要振兴一个地方的工业，你可需要政府来拨款，对吧？有一些产业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个时候就要问说，地方上是谁在鼓动一种想法说，我们不要让联邦政府来干预，因为你这是侵犯州权，对吧？这所以谁在鼓吹说要让联邦政府离得远一点？然后还有就是说，谁在讲述一个关于哪个党的精英更腐化堕落，置我们的利益于不顾，根本就不在乎我们这一片。土地上的这个穷苦人的境况，这样一个故事，包括 Vance 最近刚刚又说，今天好像说了说这个拜登他从来不关心我生长的那片地方， 然后从来没有来过，然后这个我们那边穷，那个地方的人穷得要死，然后民主党根本就不在乎。但是其实拜登两年前刚刚去访问的，就是去了万斯长大那个镇，然后在那边举行了集会，然后跟他们承诺要做这个要那个，当然很多事情在国会里面没通过，所以这个时候是 fans 的那说的那一套话被更多的传播出去，还是说媒体更多的去呈现拜登向当地去了当地承诺了这些东西，但是他的一揽子的计划在国会里面被共和党阻挠下来，就哪一些信息被呈现在了普罗大众面前，尤其是袖带的那些人面前，我觉得这个是在整分析美国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视角，就是说媒体掌握在谁的手上，然后舆论到底是具体在不同的地区是怎么进行割裂的，就是说具体地方上的电台电视台等等，它背后的金主都是谁，然后平时讲的都是什么话，传递的都是什么信息。 嗯， 我觉得这一些是许多不仅仅是包括那些比如说人在中国的广大的网民或者其他的知识分子，你很少有机会去美国或者从来没去过美国，当然不可能了解这些，即便是许多去过美国的人，包括我自己说，如果不是当年因为一些偶然的机会去了中西部的一些乡村，然后亲耳听到了看到了他们平时在看的电视节目，听到了他们平时车里面的那些政论电台的东西，我不会意识到哦，原来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信息环境里面。然后我们中国过去的不管是留学生也好啊，访问学者也好，还是到那边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是在那些东西海岸的精英高校里面，对吧，学习或者访问，然后毕业了以后到硅谷去工作，其实绝大多数人是没有真正的在中西部生活的经历的，即便你在那边生活，你可能也是在当地的学校里面，你不会真正的去看福克斯新闻台，不会去天天听什么 Rush Limbaugh 啊或者这些人的电台，所以你不会意识到哦，原来即便你生活在中西部，你跟当地的人，你们的信息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大家真的就像我刚才讲，是活在两个世界的。 对， 嗯，这真是个，也正好赶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啊，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那今天我们已经聊得够久了，三土兄，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跟我们聊这些问题，真不容易。好，再次感谢你，同时恭喜你的新作空谈啊终于顺利出版。那么大家如果想更了解一下林耀兄对于美国甚至是关于政治哲学这几年很多的社会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谈到的，比如说 Me Too 运动，各方面的很多的政治议题，其实还有一些哲学议题都被包括在林耀老师的这本空谈之中，那么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找来拜好好读一读。好，再次感谢你林耀兄，谢谢 啊，感谢道长，感谢八分半的听众啊，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三土兄，谢谢，拜拜。好，咱们欢送走了这个三土兄啊，我们几个朋友习惯叫他三土，因为他那个姚啊是三个土，那么他的学生好像是叫他的土师啊，是这么叫的，挺好玩的。好，今天首先呢要来回应一下这时候要来回应一下各位朋友给我的留言。我们之前一集节目呢，在前一集节目讲过加拿大作家门罗的一些消息最近引起的争论，尽管我们上一集番外问答已经回应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但还是有些朋友呢继续有些回应的观点，那么我觉得也可以在这里稍微再多谈一下，那么下回我就觉得我尽量就不聊这事儿了。比如说这位朋友沈哲宇，你说实在无法赞同道长的观点，伦理道德是对人的要求，与职业无关，而名人在道德上的放纵更是一种对自己所拥有权利的不负责。对门罗无法共情女儿的批判，很明显没有达到所谓圣人的标准，而是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更何况门罗一直举起女性主义作家这种沉重的标签，自己的行为却完全违背于此，这难道不也是一种不负责吗？ 道长这种程度的自由主义难道不是一种思考上的懒惰吗？仿佛所有事情的伦理标准都可以简而化之为最低的标准，进而放弃了对于复杂现实中具体事物的伦理思考。说实话，沈哲宇君，我不是太能看懂您这几段话。首先，我为什么上次我的这些回应在您这看来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什么意思呢？我没看得太明白。第二，就是我恰恰就是想要在前一集关于门罗那集节目，就是要想指出整件事情它的复杂现实中这种具体的活人他面对的处境是什么，他会做什么反应。我们做伦理思考是在这个层面上来做，而不是用一个抽象的标准。所以我不知道您是觉得我还不够具体，应该拿出更具体的这件事情里面事例呢，还是如何？我不是太明白。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跟您探讨的，就是门罗在这件事情算是一个道德的放纵吗？就您说名人在道德上的放纵是对自己所拥有权利的不负责，这句话我要分两个部分来提出一些疑问，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思考。就是什么叫道德的放纵？就比如说像门罗的案例啊，他的女儿告诉他，他现在这个丈夫，也就是这女儿的继父，小时候性骚扰过这个女儿，而这个门罗作为母亲呢，她决定呢，就是要继续跟她这个丈夫在一起，而且认为呢，她如果抛弃她的丈夫，选择抛弃她的丈夫，那么是一种对自己的牺牲。为什么这是一种放纵？您是怎么来理解放纵这个词呢？另外我觉得更有趣的一点，也是今天我们常常说的一点，就名人拥有更大的权利，到底什么叫名人的权利？我们今天常常要求名人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是因为我们常常假设啊，在我们中文语境下常常看到这些年很多人聊，你既然这么出名，你就拥有更大的权利。权利到底指的是什么权利呢？如果是影响力，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请注意，影响力和权力是不一样。最粗暴简单的定义一下，权力指的是，假如我对你拥有权力的话，那就是我有权力去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自己意愿的事情。比如说你本来想直接这么过马路不看红绿灯，但是警察在这里代表公权力，交通警察发现你这么做，他要求你不能按照你的意愿给我回到斑马线上，或者给我回到路边行人路上看清楚这个灯再过。这时候他违背你的意愿，但是他影响了你，你必须听他的话，要你做一些你不爱干的事儿。这时候他就是一个权利，当然这个权利是一个合法的公权力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对公权力的执行者和拥有者有更高要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因为你代表公权力，或者你手中握有公权力，你能够使我们这些受你影响的人去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也就强迫我做一些我本来不爱做，或者强迫我不做一些我本来想要做的事情。这时候你对我拥有权力。那么我想请问，像门罗这样的知名作家对我们读者拥有这种权力吗？我们只可以说他拥有影响力，这是两码事。我想说的是，我再澄清一次啊，我上前一集节目讲得很清楚了，门罗从来没有举起过女性主义作家这个标签在自己身上，这从来都是他的读者和研究者、评论者这么来称呼他。他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的演词里面曾经说过一次，说我其实不知道女性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我大概会觉得我是女性主义者。那么但是问题是，就在同一个这个讲词的前后的演他的访问里面都说到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所以他就算曾经在这一次提过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尽管在不知道女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他一直对于女性主义作家这个标签是采取一种欲拒还迎的态度，而不是举起来。然后有一个关于性骚扰疑云的一个意见啊，有位朋友叫夏夜留神和微风，你说你好，我14岁初二的时候我发生过一件事儿，疑惑至今，想看看你怎么解答。我是个女生，好静，偏科语文， 初二那年插班到一所私立住宿学校，不过我是班里少有的走读生，因此和同学老师都不是非常熟悉。一个下午我在学校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只有我一个学生，我正在看一本周国平的书，我的语文老师，他是男的啊，走过来说，你很爱看书？我说是的。他说喜欢看书好啊，他那里有一本极好的书可以借给我。随后我跟着他去了办公室，他借给我的是贾平凹的废都，我想连夜看完尽快还给老师。于是那一晚上我吓坏了，让我恐惧的不止书中的内容，还有老师的动机。第二天一早我就把书还给了他，我表示不太能接受书中的内容，放下书走了。之后我对于他的课特别排斥，翘过课上课也从不抬头，或其他科的作业呢，或者写其他科的作业，或者看闲书，但他即便看到也从未批评过我。一个学期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又转学了，再没见过这位老师。这之后我遇到了我初一的语文老师，也是男性，我告诉了他这件事儿，他的结论是那位老师高估了我的文学品味和积累。我想借此求问啊，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师跟一个男性，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非常感谢。是这样的，我不能够说我作为一个男性或者作为一个曾经的老师看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独特的看法，恐怕没有。我觉得你的疑惑或者是大概在于因为贾平凹的废都的内容。我们知道贾平凹这本名著啊，里面是有相当多的性描写，那么一个你在初二的时候你的男老师介绍这本书给你，因此你就会觉得这里面是否还包含着其他的含义呢？你有这个疑惑啊。表面上看啊，我想说这件事儿最表面看，比如说我们把它抽象成几句话，一个老师借了一个废都给他的女学生看，那么说这本书挺好，你去看看。那么我们客观来讲的话，废都的确是很好的书，是一本我们当代中国文学的名著。那么老师看到你喜欢文学喜欢语文，那么就借这本书给你，好像是很合理的。但是是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你对这么合理的事情产生疑惑呢？那恐怕是一些情境，就是一些具体的情境的细节，比如说这个老师借书给你的时候的态度怎么样，当时那个气氛怎么样，他之后有没有再跟你说过什么话。那么我从你的描述来看，因为没有了这些情境的细节，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判断。但是一般而言啊，如果你身为一个女生，一个独立的一个女性，哪怕你在初二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情况你觉得不舒服，让你的疑惑达到今天，那可见当时那个情境是产生了一些细节使你觉得不舒服，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任何的答案，不能告诉你它有什么企图是好是坏，我只能说你大概只能相信你当时的感觉，你在那个情境中感觉到那个氛围你觉得不对劲。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要轻易判断这个老师因此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可能仍然要有个保留，就是对我刚才说的最抽象的那个整件事情的归纳，就是一个老师要借一本他觉得很好看的文学书给你，就是这样。但是两者之间哪一个是真，我告诉你的是我从你的描述我不知道，这你可能要在自己在想再去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答案，又或者这个疑惑会带给你将来你对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生中的事情的时候，说不定都能够从你这次的疑惑到现在的事件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啊。我们刚刚讲名人了，那么有位朋友叫听友33344184说，道长一说大明星就举例黄晓明，是有故事吗？没有，是因为我认识的中国的当代的男明星太少。我觉得他那么有名顺口就提出来了，好，那我们以后举别的，再举个姓黄的，要黄仙怎么样？我挺喜欢黄仙，真是个好青年好演员，而且我是真认识他，因为我们都是宝珀那只腕表品牌的文化大使嘛，所以一起工作过，那我对他印象非常好，而且他演戏也演得很好。好，以后不讲黄晓明了，咱们讲黄仙。 还有一位朋友叫记忆的习作 Nancy， 你说从19年夏天看了圆桌派，发现这个人，进而看了1001夜八分，那么渐渐让我从一个不思进取的懒虫蜕变为对未知事物有好奇和探索的成年人。然后你说我带给你很多灵感和动力，那么谢谢我让你知道了那么多我世界之外的天地。转眼间六年了，好快啊，7月31号那天是我27岁的生日，希望可以得到你的祝福，许愿也想知道27岁的你那时候在做什么呢。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 Nancy， 那么我只是做一些随随便便的节目，瞎说些话，哪能说得上对你有什么影响。但如果能够稍微让你发现啊，梁文道这样的人讲了这些东西，然后你觉得你得到一些灵感，然后想去开拓更多的世界，然后回头发现原来我站的位置那么低啊，那就是好事了，哼，那就是好事，那就是我愿望了，谢谢你。好，然后你说到27岁的我在做什么，哎，对，是好问题。我27岁是干嘛呢？我27岁，首先我是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我在做时事评论，我在做谈话节目嘉宾，做锵锵三人行，然后我在做很多的香港的电台电视台的顾问，节目的策划，我在做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东西，同时我还在写专栏。对了，那时候我还办了一个学校，一个民间的一个学术教育机构，叫做牛棚书院，那就是我27岁干的事儿。那总括起来在干什么呢？好像跟今天干的事儿没多大分别，真没长进，就快30年了，都在干的是差不多的事儿。然后我们这里有个相当严肃的一个留言和提醒，我觉得很要紧。这位朋友叫 CR7 永远的神。你说到我的曾祖父是一名共产党员，解放前不幸被国民党杀害了。我的爷爷作为烈士遗属，一名人民教师，在那个现在不能提的年代被打成反革命，受尽折辱，最后郁郁而终。我的外公是一名儿科医生，也是在那个年代被各种凌辱而不得善终。那作为后代的我们应该去恨谁呢？去本能的仇恨谁？带着仇恨去活，就是敬爱祖先吗？我想他们也不会希望后代要这样带着仇恨活着。我知道您这番留言啊，是应该是回应上次我们提到有朋友是说到自己对日本有本能的恨，因为有种国仇家恨。那么我们怎么去看这种本能，怎么去看这种对日本的感情？那我觉得 CR7 永远是你提醒的很对啊，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个混杂不清的情况下面，我们每一个家庭都经历过各种苦难，都曾经有些人害过我们的家庭。那我请问，到现在我们的家族，到我们这一代人，到我们现在，我回看我过去我家族史上遭遇过的种种的责难屈辱，中间有许多血仇，我该恨谁？这些恨是否也应该是本能的恨？这种本能的恨能不能够是对祖宗的一个孝敬呢？我觉得您提醒的非常对啊，谢谢您讲出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听。那哦，对，我刚刚说到做节目啊，那么很多朋友都说啊，圆桌派新一季又上，怎么我不做呢？居然有人啊，这个你看鸿运当头来，你说是什么话，在挑拨离间，说道长和文涛闹掰了吗？怎么不见你上圆桌派？天哪，你这什么话呀，真是，我跟文涛怎么会闹掰呢？我多好的朋友啊，是不是？真是的，开玩笑，我就是不做节目了，就这么简单。就我觉得在短期内你应该都不会看到我在做任何视频节目，就这么简单，不关我跟谁好不好的关系，没这回事。做音频多爽啊，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做音频，我到处飞来飞去，在酒店，在哪找个安静的地方，拿个好点的麦克风，就这么录了，这多舒服啊，还用得着迁就那么多吗？你说是不是？哎，不过做节目也这么做节目也挺累，因为你做视频有时间限制，做播客呢心理上好像挺没规矩的，结果一做我总是做得很长。你看花花世界里的白玫瑰，你说道长真心觉得现在节目太长了，既开心又难过。开心是因为感觉花了一份钱吃了个全家福，难过的是很难一次性听完，感觉好浪费，累呀，每天都是睡前打开8分半，只能听到前面10分钟， 连十一分钟都撑不到就睡着了。第二天通勤的路上最多继续听半小时，也听不完，留到晚上运动的时候接着听一个小时，还没听完，然后晚上再重复十分钟入眠，整整一天看追连续剧一样，这钱花得太值得了。对呀，这太长了，这不行，我以后做短一点。像今天咱们这节目这集就做得超长了，是不是？以后该短些，因为你还得留些别的时间去干别的事儿，比如说你要听别的播客，你知道吗？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播客的，你要多听听他们的做的节目。我以后做短点，留给时间。好，那么今天最后啊，我想介绍一种音乐类型。其实如果你以前听我做八分，你会发现我很少谈到这个 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介绍过但很少。为什么呢？这就是我的音乐口味的盲区了。就我不算是一个特别偏食的人，在音乐上我什么音乐都爱听，但有一些类型的音乐我是听不过来的。比如说现在的 EDM 就电子跳舞音乐，请注意我指的 EDM 绝对不包括 trip hop 啊，或者是你不要以为所有的电子舞曲都叫 EDM， 那不一样。我指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 EDM， 我就觉得好无聊啊，它的节奏都是一样的，然后他们连那采样做 sampling 时候做的都好直接好简单，而且采用的 sampling 的那个 sample 都是来来去就那些，我觉得是一种很沉闷。就我觉得那个音乐真的就是一大伙人在蹦的时候也许还有效果，你就拿来听，我的天啊，好无聊。另一种我也觉得相对无聊的音乐就是美国的乡村音乐 country music。 那我今天就是要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到美国的，今天这期节目讲到美国的共和党啊，现在的共和党呢，它的群众基础是来自美国东北的一些铁锈，中东部的一些铁锈地带，以及南部的大量的传统一些的庄园地区、农耕地区啊。那么这里面呢，其实过去是孕育了一种音乐类型，就我们今天所说的 country music， 就是在南部 Kentucky、Ohio 这些地方。那么这种音乐啊，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叫做 country music， 而叫什么呢？就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不是跟三土兄提到了这个万斯吗？现在特朗普的竞选拍档，他们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个万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乡下人的哀歌》。那这个乡下人他用一个词叫 hillbilly 或者 hillbilly， 这个词啊指的在美国这个城，你不要乱用啊，就你不要随便用来说别人，这是一个不好的词，这是乡下佬，这个乡下人，他没有另一个词坏，就是另外一个词就指的那种白人在铁锈地带然后失业了，然后什么受教育程度很低，有个很讨厌的词形容他们叫 white trash， 白垃圾，这个词就相对应于辱骂黑人的 Negro， 这些都是今天你不要用，你在美国你跟人说话你不要用的词。那么而 Hillbilly 这个词呢就稍微有点争议，就这个词本来也是不好的，就乡巴佬，就中文就是乡巴佬，上海人不是老叫神乡下，人家上海人眼中，传统上眼中我们全国人民都是乡巴佬，都是 Hillbilly。 这个 Hillbilly 这个词呢，他是乡下人，乡巴佬不好听，可是问题是他还不至于像 white trash 或者Negro 那么坏。而 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这个东西一开始出现就叫做 hillbilly's music， 意思就是说这是乡巴佬的音乐。但是后来慢慢大家觉得这个词他那个贬义太强，于是就变成了 country music。 而 hillbilly music， 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这个词不坏，还有人现在有些他们一些地区呢，还是要为这个名词证明，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个坏名字，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改造它的含义等等等等。那么我刚才说了，这种音乐类型啊，直到今天了都还很蓬勃，在美国这些地区还是很多拥趸在听的。那么只是我常常听不出它的妙处，我必须承认，哪怕是今天红遍全球的最红的英语女歌手 Taylor Swift，他早年也是在 country music 这个背景下面产生，但是问题是在这个音乐的广大的类型里面呢，有一些小类型或者次类型，我以前听过，我觉得还是有意思的。比如说有一种叫做另类乡村呢，你可以说是，或者是那是90年代的另类乡村，到了2000年之后又发展出更多的变形，一些比较好玩的， 在音乐上想法企图心更强的人。别说有这么一个，就我今天介绍给你叫 Sturgill Simpson， 他原来有个名叫 John Sturgill Simpson。那这个 Sturgill Simpson 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地区出生的人。你比如说他是在肯塔基州，美国肯塔基州的 Bradford 出生的。这个 Bradford 啊，这个县啊是什么县，在美国那边有个叫法叫 Dry County， 就是干的县。为什么说是干县呢？并不是说那个地方有多干旱，而是说那个地方啊它是不准卖酒的。你知道美国曾经以前有个禁酒时期，对不对？尤其在南部啊，就是大家崇信基督教的话，会觉得抱持一种清教徒的伦理，你会觉得喝酒是一种罪恶。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禁酒令已经解除了，就美国现在到处都是买酒，但其实仍然延续到今天，还有一些县是整个县自己规定不准卖酒的。而这个 Sturgill Simpson他出生的这个肯塔基州的 Bradford 这个地方就是如此。他在2016年之前一直都不准卖酒。那么所以你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的某种的保守的气氛，是不是？而且这个地方主要的产业就是挖煤矿。那么所以他全家人的祖祖辈辈的男性都在做矿工。那么直到他是他全家第一个不做矿工的人。而这个煤矿，因为美国的煤矿是衰落的很厉害。就美国煤矿是在20世纪初以前，20世纪中叶以前，还这些产煤矿地方还比较发达。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由于广泛的大家都开始使用石油，所以矿业，煤矿业就衰落了。那么他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而这个 Sturgill Simpson 呢，则是在这样背景下，从小学习就不好，成绩很不理想。那后面呢，就从军加入了美国海军，退伍之后呢，又当过适应生。然后最后呢，回到老家这片地方，回到 Kentucky 这个地方，就开始做音乐。但同时呢，做音乐一开始是兼职，他的正职呢是做铁路维修工人。那么最后也做铁路到一段铁道的管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背景，就是我们说的很典型的美国南方的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一些传统白人家庭底下的。长出来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就是乡下人哀歌里面的说的那种人的情况。但是这个 Sturgill Simpson 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其实你别说他小时候读书不好，其实他学习是很厉害的，他很好学，他做很多的思考，他会在他作品里面，而且他做出来的乡村音乐呢总是有很多很大胆的实验的跨音乐类型的一些的探索。那么终于后面他就慢慢红了，而且是变得非常红，当然也就不用做铁道了，不用做铁路了，然后跟着就成为一个我想是过去十年里面乡村音乐类型甚至美国主流乐坛里面最红的其中一个音乐人之一。那么而且他的作品是很难得的，不止在乡村音乐界里面得到好评，而且是在所有音乐类型大家都觉得他音乐是非常独特，我也是因此才注意到他。那么他的唱片呢通常都会有一些主题概念，然后有时候是做一些相当有意思的哲学探索。而他最近呢甚至2021年之后啊就还改了自己的名字了，就以后再也不要用 Sturgill Simpson 这个名字出来行走江湖，因为他觉得名字是一个符号，那个名字不是他。然后他跑去泰国待了半年，又在巴黎住了两年多，开始一段浪游，据说法文也讲得不错，泰文也讲得好，我就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嘛。然后做了些很多音乐探索，但今天因为我很想给你听听看非常传统的乡村音乐是怎么回事，我就想拿回他一张老唱片，2021年出的一张唱片叫做 The Ballad of Dude and Juanita， 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杜德跟怀尼塔的摇曲或者叙事诗这样的意思。 Ballad 你知道是民谣叙事诗的意思吗？或者情歌有时候是。那么这整张唱片呢是围绕一个主题，指的就是美国在南北战争时期啊，有这么一个人，这个枪法很厉害叫 Dude， 自己经营片小的田地，小农庄，自耕自乐，自耕自养。然后呢他的太太呢叫 Juanita， 这是个西班牙文啊，因为美国南部是有相当多西班牙裔的人嘛，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然后 Dude 因为那块地方本来就是墨西哥的嘛，然后呢这个 Dude and Juanita 是对很恩爱的夫妇，可是有一个匪徒啊叫 Simmons 过来，就趁机抢走了黄妮塔。 然后这个 Dute 呢，叫骑着他的驴子叫 Shamrock， 带着他的狗叫做 Sam， 就一路上要去拯救这个他的夫人回来。整张唱片是讲这么一个故事，典型的一个西部故事。然后这个唱片很有意思，他用回一个 Sturgill Simpson 自己从来没用过的方式来演绎，就是最古老最传统的 Country Music，然后加上很多 bluegrass 的东西在里面，那是另一种类型，以后再讲啊。那非常非常传统，它里面有首歌是讲他的狗的，有首歌是讲他这个 Shamrock 这只驴子的，然后这是个概念专辑，整个专辑就是讲这么一个故事，而用的音乐是一个我们回想一下，可能说不定南北战争时期的人们听的那些地方听的音乐就是这种音乐。那我现在要介绍你的就是这张专辑里面这首 Shamrock。这个 Shamrock 就是他骑的那条骡子，不是驴子，骡子的名字。然后这首歌就是唱那条骡子是个什么样的骡子，那很有意思，我们来听。 There's a steed who was Shamrock, plain to see by its confirmation that he came from the finest stock. Daddy was a black man's jack, mama was a thoroughbred mare. Had four white feet on a buckskin coat, one mohawk in his hair. Stood about 19 hands, didn't need no kick to go. A little dude up top deep in the saddle hollering,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Was getting buck, cross any kind of land through the rain and snow and mud. Sure footed as a billy goat with 33 inch ears. Clog dance on a snake with his front 2 feet and give coyotes a rear. Kick so hard, send them up and out the stratosphere. Make a coyote fly so far it wouldn't land until next year. From the high top to the holler, no place a sham can't go. Low dude up top, deep in the saddle holler. Whoa, whoa, whoa.Cross that river, jump clear across that creek. Steed don't need no shoes when his hooves is 1 foot thick. Leather and tack can't hold him back and he'll bite right through a bit. Rope ride on native mooring line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fit. Hot on the bandit's trail, fence posting through the snow. Old dude up top high and saddle hollering, go boy, go. Go boy, go. Go boy, go. Go boy, go. Go, boy, go.